新海心当年在发行他的首张专辑《把耳朵叫醒》之前呢，就推出了单曲《毫无保留》以及刚刚听过的《睡不着的海》，立即是引来了歌迷和乐评界的一致叫好。各地电台的大腕 DJ 们纷纷都用经验、气质独特、极具潜力等等溢美之词来肯定他的唱功，甚至还将他和同属索尼旗下的李玟 Mariah Carey 来做比较，可以说声势非常的浩大。接下来为您请出的这一位曾经和金海心也有过合作，他就是满江，来听到这一首《群角飞扬》。 在等你过了那条街，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，你别回头，别管那群儿飞，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，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，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在不对的时间，全乱了滋味，赶在伤害还没出现，让结束保有一种美。群儿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苦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群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，留不住时间，留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条街，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，你别回头，别管那群儿飞，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，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，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，发生在不对的时间，全乱了滋味，赶在伤害还没出现，让结束保有一种美。群儿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苦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群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，留不住时间，留不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苦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你的群儿轻轻飞，越飞越远，飞出了我的

要你送我的礼物，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 征服是唱出了遭遇情伤之后的无奈和酸楚，男人的刻骨铭心会更加的让人心动和心痛，而所有的悸动都是来自杨宗纬犹如天籁的声音。继续为您请出的这一位，在我是歌手这个舞台上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更多的可能性，他就是周笔畅，来听到这一首《光之翼》。 现实的天窗，张开透明翅膀，朝着月亮飞翔，走进最美一个现实的天堂，越过世界尽头，跟随我的羽毛，乘着幻想的风，高速的流向这种思想，跳跃的文字投入愿望，安慰的话比情侣拥抱仿佛更真实的躯壳。